腔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尽显温情，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我有一个中学的女同学，交了一个美国的男朋友，前两天啊，带回家来见家长。爸爸见了这个杨姑爷，挺高兴啊，也挺好奇的。你的这个中国名字是庆华，对吧？人家美国男朋友说，耶。他爸爸又问了，庆华是你自个儿起的名字吗？这美国男朋友又说了，耶。我这女同学的爸爸有点生气了，你是不会说中文呢，你还是不想回答我这问题啊？人这美国男朋友说，爸爸，我回答你的问题了，那个字儿念耶，一个火字旁一个华，我叫庆耶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咱们还是继续来说说爱家小区的老何家一家的事儿。听说小叔找了个洋媳妇儿啊，这欢欢别提多高兴了。 小婶婶是英国人太好了，我可以让她带我去旅游。 你还想出国旅游？先把你的英语学好了再说吧。 爸爸，我已经挺努力的了。 努力？努力啊，就在英语考试作文上写中文。 那怎么了？英语卷子上的翻译题不都是写成中文的吗？ 你呀，就一天护着他吧。我说的是他英语考试的作文。 拿过来我看看。哦，题目是童话故事。 我给你念吧啊。A king met a beautiful girl. 一个国王遇见了一位漂亮的姑娘。这故事开头写得挺好啊。 哎，你往下听啊。这国王说，Can you speak Chinese? 这姑娘回答说 ,Yes. 啊，这还是发生在咱中国的童话故事呢。 什么发生在中国童话故事啊？欢欢从下一行开始啊，就全用中文写了。 爸爸，我只是实事求是。 什么意思啊？ 现在的外国人不都爱学说中国话吗？我作文里面的人也是。 看看这欢欢，多调皮。其实啊，也不是所有来中国的外国朋友都学说中国话，而且啊，还有不少外国朋友因为发音不准闹了不少的笑话。咱们来欣赏李金斗、陈永泉合说的对口相声《洋媳妇儿》，听听这个洋媳妇儿闹了什么笑话了。 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金斗乐得要上房。我娶了个媳妇儿真漂亮，25岁，他属羊， 年岁正好。 他来自美国太平洋，说洋话，带洋腔，洋鞋、洋袜的洋衣裳，吃洋饭，喝洋酒，抽洋烟，住洋房。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烤全羊。 你把他给吃了？ 什么呀？我是说呀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新娘。 这还差不多。哎 啊！ 你怎么娶了个外国媳妇儿？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只允许外国人娶中国媳妇儿，就不允许我们中国人娶外国媳妇儿吗？ 我没那么说呀。 还是的， 我是说呀，你怎么偏偏爱上了一个洋新娘呢？ 洋，哎，你懂不懂爱情？ 懂啊。 那就好办了，我告诉你，爱情是两颗脑袋撞出来的火花。 你说错了，爱情啊是两颗心灵撞击的火花。 您说的那是国内爱情。 哦， 我这个是国际爱情，就是两颗脑袋撞出来的火花。 这脑袋全撞出火花来了，还是爱情呢？ 是这么回事。那天呢，我骑着自行车过马路，路过这个十字路口，坏了，迎面突然窜出一辆大卡车来。 那快躲呀。 怎么躲？左边是一个老头，右边是一个老太太。躲了汽车躲不了老头老太太，躲了老头老太太你躲不了汽车。 那这怎么办啊？ 当时我那么一想，您肯自己吃亏也要保护老头跟老太太。 嘿，还真有点英雄气概啊。 当时我一咬牙一闭眼，

是沙发呀，抱着那个小孩一边踩水一边往岸上游的。 哦，是他把孩子给救了。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赞扬这位杨雷锋。 嗯， 杨狗锋哥的。 你就别提这狗锋哥的了。 我赶紧把他送到家以后，坏了。 怎么了？ 他病了。 哦， 发高烧。 那是下水凉着了， 两天两夜下不了床。 哎呦， 我就在他床边陪了他两天两夜， 应该关心他。 沙发呀，非常的受感动。他醒了以后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。 他说什么呀？ 他跟我说， 嗯， 哦，亲爱的，狗锋哥的， 就这个呀， 我多么想， 嗯， 我多么的想。 你想什么呀？ 我多么的想喂喂你。 喂喂你？ 我也纳闷啊，我这么大个人干嘛还用你喂呀？ 那是拿你当小孩了。 就在这时候，突然沙发呀到我的脸上这么一下。 哦，他吻你了。 哎呦，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，感情这喂喂我是要吻我呀。 就是发音不准。 哎呀，我要早知道这样，我多希望你一天24小时不断的喂我呀。 哎，那你非撑死不可。 经过了一年多的相互学习相互了解，我爱他，他爱我，我尊重他，他也尊重我，我夸他，他也夸我，他也不断的喂我，我也经常的喂他。 哎，你们俩就互相喂吧。 经过了这一段的时间，我们两个人感情是非常好。 当然了， 我教他就更精心了。 那是啊， 我上午教他学习拼音，中午呢教他学单词，下午教他朗诵，到了晚上我要教他一段绕口令。 还教绕口令？ 当然了，一段这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3个多月他没绕上来。 是啊，中国人绕上来都不容易，还甭说外国人了。 我们两个人从交朋友到交心，从交心终于发展了交换戒指。 哦，你们订婚了？ 哎，开始我妈还不同意呢。 为什么不同意呢？ 我告诉你，啊，你跟她做朋友成，这丫头做我儿媳妇不行。 怎么不行啊？ 啊，你们俩人结婚，用不了多少日子，肯定得生个孩子。 当然了， 这孩子他是蓝眼睛白毛啊。 嗯， 你一说。金斗，这孩子我怎么办出报啊？ 怎么不能报啊？ 蓝眼睛白毛，知道的是我孙子，不知道还以为我抱一只波斯猫呢。 您刚刚听到的，这是李金斗、陈永泉合说的相声《洋媳妇儿》。别看他们家老太太不乐意啊，可大多数的人呢，在接触了外国媳妇儿洋女婿之后，还真的挺喜欢的。按照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道理，这外来的媳妇儿自然更会当家了。老何学英语受了打击，正闷闷不乐呢，欢欢看见了，赶紧上前安慰。那这孙子的安慰起不起作用呢？ 爷爷，您为什么皱着眉头不开心呢？ 爷爷老了，连个简单的英语单词都记不住。唉， 爷爷您一点都不老，您看我们班的毛毛也记不住单词，老师只说他笨没说他老。 这孩子就知道拿爷爷寻开心。 嗨，我这不是为了让您笑一笑吗？ 你说到时候你小叔带着洋媳妇回来，我一句英语都听不懂，说也不会说，这不给咱家丢人吗？这要传到小区里，你张奶奶又该笑话爷爷了。 这倒是个问题，那天我就在大街上看见两个外国阿姨在问路。 他们说的英语？ 不是，他们说的是中文，其中一个拿着电子词典说，怎么我娱乐园到达？ 这说的是什么呀？ 那个被问的老大爷也是一脸茫然。 嘿，我说这老年人学英语，他不是困难，是很困难，是吧？我这样算好的了，起码我大概知道是在问路。 那个大爷啊，想了一想说 Can you speak English? 他居然问外国人会不会说英语。 你小子就别气爷爷了，我也不指望学了，只希望你未来的小婶儿能像大山那样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就行了。你看看大山中国话多好啊， 不但会说相声，而且还会演戏。那会儿特别受欢迎的编辑部的故事里，他还客串了一把呢。你听听， 这位就是我的耶夫先生。 你好， 好好好，欢迎您光临《人间指南》编辑部啊。 这位是这个杂志的主编伊德利先生。 哦，很年轻嘛。 年纪不大，责任不小、嗯、啊。 哎，我的耶夫先生，请坐。哎，那谁， 永安、啊， 给我姐夫倒茶。 哎 哎，于先生。你这里有一种古老而朴素的美，很像中国留给我的印象。 恐怕不止中国吧，发展中国家好像应该都这样。 嗯， 我们不像有些外国啊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我们主张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、 啊、就是闻名于世的延安作风。 哦，延安作风啊。 哎， 延安我知道，我在外国的时候就听说了。 哦， 是贵党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的指挥部。 对对， 那个时候有很多斯巴达克式的军队走了几万英里投奔那里，那里山上布满了像原始人洞穴一样的兵营。每天早晨有一个穿着灰色军服的士兵，他吹着凄厉的喇叭，把人民从睡梦中叫起。 啊，好好好，那谁，谁永安，永安，永安，过过过过。这我姐夫把咱们这革命圣地都歪曲成这样了，咱可不能这么纵容他啊。不是，你常跟外国人打交道，咱要有不满能不能公开表示出来？ 能，甭迁就他，不高兴啊就给他点脸色看。 我告诉你说啊，如果他再对中国革命妄加评论，我可就说世界上还有2/3外国人在水深火热当中了啊。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快乐合家欢，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这个老何呀，最后还是放弃了学外语了，不过掌握一门外语的确挺重要的，要不然这老鼠怎么能在关键的时刻学狗叫把猫给吓跑了呢？今天老何一家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快乐合家欢，开心乐无边。主持人韩健，代表编辑小蕊，制作尹丽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咱们一块儿来听一首齐秦的《我愿意》，回见。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意义随行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、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多一